有一种陪伴，是穿越时光的爱恋，此生相伴，聆听长情的告白，温暖北京的感动。敬请关注2018年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我是王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早间的这个约会。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如果是通过声音渠道呢，你可以通过 FM 98.2 和 AM 927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状况呢，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花椒直播活力982的房间，以及找到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时还可以找到北京时间 APP，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房间里的这个情况了。 是因为带着内疚的心情所以没有读顺吗？ 今天是水水生日。最近智商不太够用，感觉脑细胞被蚕食了， 感觉好像被另外一个人在分享一样。 对、 啊、OK， 其实今天是星期三，星期三就是会被我就是可爱的称作于小周末。 你是有什么样的心情把这一天起作小周末呢？ 很多人都知道周三是个小周末呀。周三就是晚上要去小饮一杯的一个 才能度过之后的周四和周五，对吗？ 对。 所以今天又是小周末，又是生日，要不要大饮一杯？ 今天肯定是会的。 要一醉方休了。 对，而且反正明天我也不上班。 有什么好傲娇的。 OK， 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今天的好奇头条号。上来要说的第一条消息让我觉得欣喜若狂。因为讲的是要供暖的事情。 OK， 觉不觉得今年的冬天其实冷得还蛮早的，虽然还没有入冬， 但是好像气温一直都维持在一个还不错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凉的是比较早了。主要是在曾经呢，我很多年都住这种自采暖的房子，所以其实很早就可以开暖气了。但是今年呢就要等集中供暖。那带给大家的好消息呢是全市的供暖要开始试水了，那么这个冬天的供暖价格不变。 据了解呢，北京供热系统的灌水打压工作已经陆续展开了，期待已久的暖气马上就要来了。除了到网点缴费之外，到银行缴费之外，今年还开通了微信缴费、支付宝缴费等多种渠道。那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视频，来告诉大家如何就是面对今年的这个采暖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小视频吧。 看一下，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很 短，所以是一个短视频来告诉大家采暖的一个， 对，就是一些注意事项吧。 OK 看一下。目前北京的供暖系统已经是开始准备了，那各小区的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去巡视。 对， 那您拿着那个毛巾 啊，毛巾 给捂着点，然后及时打我们包邮电话。 对， 然后我们包邮电话呢，就是每个楼门口我们都贴。 说提醒市民，如果设备有轻微的损耗呢，要及时的报修。 嗯。 而且这个设备压力增加，会有这个爆管的情形出现，因为马上要开始就正式的上这个压力了。嗯。 就你知道北京北方和南方一个很大的冬天的区别，就在于暖气。 贵阳是一个有暖气的城市吗？ 没有。 好可怜、啊、 没有暖气。对，然后我家里如果有老人的话，你会发现在南方老人是很喜欢开窗户的。 哦， 就是 空气好。 对，我现在也慢慢能够体会了，因为自己也慢慢变老了。然后基本上比如说我假期回家的时候，然后比如说我正睡，然后突然一阵风哗哗哗在我床边吹起来，我就知道一定是我外婆进了我的房间，把我的窗户很温馨很体贴地打开了。 同情南方的小伙伴哈，一般来说这几个月份是南方，南方可能还好，可再过几个月份估计要更冷了。 对、 嗯、 我回家的状态一般就是在外边穿着一般厚的衣服，回家换上更厚的棉服， 大棉袄、黑二棉裤。 没错。那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的冬天有暖气吗？如果你们的冬天没有暖气的话，你们会不会像我一样也遭遇到老人开窗后的强风刺激，和回家以后还要穿得更厚的这样的天气刺激呢？ 总之今年北京的采暖季马上就要来了，应该说温暖很快会来到你的家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消息。 没错。那今天早上是一个小周末，所以说第一首歌要让大家的整个的状态调动起来。音浪来自黄立行。 月亮前不祈求，爱的过程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晶里面泡的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参冲那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地平之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 撞太强不晃。 感觉大家一下就惊醒了、嗯、如果是还没有这个睡醒的小伙伴，我估计听到这个这样的节奏应该马上会特别的振奋。那接下来呢、啊、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早起的事儿。不知道大家为了让自己早起都用过一些什么样的招数。我身边的小伙伴呢有上过6个闹钟都没有叫醒自己、 嗯、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大学，他为了鼓励学生们早起，开始给学生们发红利了、嗯、这个红利呢就是早餐券。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学校里的这个阳光早餐卡的活动流程哈、嗯、来自郑州大学，说的是这个从2010年就推出了阳光早餐卡，那么每周一三五的早上6:30到7:10到操场晨读或者晨跑者奖励3元的早餐券。 嗯，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有吸引力的。 真的吗？ 有 3块钱的早餐券呢。 对呀、啊、你想 可是要6:30到7:10就要到， 你跑一年就能挣1000多哎。 你的周末也不打算自然醒了对吗？ 就是有钱挣咯。 算这种天上掉下来的零钱还算得很快呢。 对，我跟你说出去不捡就是丢。这是我的人生哲学。嗯， 不知道这个小伙伴们你们为了让自己早起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哈。我知道、就是、 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嗯， 早睡。 早睡。我还有一个 最有保证的一个方法。 我还有一个好的方法，前一天晚上别吃饭。 哦，真的吗？ 嗯， 所以那样会就起了会好一点点。 对，就是你会很期待早上起来去吃早餐呢。 OK， 所以就饿着睡、嗯、 饿着睡， 但会睡不着吧？ 应该不会啊。 OK、嗯、我其实实际上我觉得早上就是比如说吓自己，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方法。 你在睡梦中怎么吓自己？ 你知道我最近几天就是因为最近几天就是节目比较重要嘛， 嗯， 然后就比如说我经常都是定的是6:40的闹钟， 嗯， 但是我可能6:20或者6:25就自己就醒了。 水，你住的好近啊！你竟然定6:40的闹钟，我都定5:55。 幸亏你定的不是6:66。对啊，然后就会经常被吓醒，然后就感觉说、嗯、哎，自己是不是错过了节目， 嗯， 然后就会嗯醒得很快。 嗯， 嗯，但确实早睡早起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变成了老生常谈了。 嗯， 我还记得我们分享过就是今年这个诺贝尔生物学奖的获得者，他们研究的就是说如果你长期熬夜的话，你真的会变得越来越丑，而且变得越来越胖，你的脑细胞会被蚕食掉。我最近一段时间有尝试过2-3天就是9点就睡着，相当于8点多就开始睡觉，我发现第二天的状态真的嗨爆了。首先食欲增强了30%， 嗯， 接着时间多了一倍， 嗯， 再其次心情翻倍。 所以说我们发起一个运动就是让大家都早一点睡好吗？ 好啊， 比如我们早一点，比如9点钟睡， 嗯， 然后第二天那9点钟睡的话，是不是4点钟就得醒了？ 5:55， 记上愁了，真是。那你9点钟睡，5:55起，你睡10个小时， 睡很嗨啊，睡的 10个小时太久了吧？ 没有，这我正常水平。 那说明你的工作很不饱和。我要去告诉你们领导去。 82吗？这是昨天那个旧梗。 我们刚刚分享的是一个大学啊，用这个3元的早餐券来引诱大家、嗯、来诱惑大家去早起、 嗯嗯、 不知道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如果是这个大学的学生，你们会早起吗？为了这3元、嗯、我先举个手，我会。 我不会，但是我还是很感谢这个郑州大学校董们的这个良苦用心吧。因为看过很多的这个名人传记或者说名人的小传，发现这些特别事业有成、功成名就的大家们， 都有 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早起。 是， 嗯，比如说摸着黑就起来。包括我听他们说，美国总统就奥巴马曾经也是早上6点钟起床去游泳， 嗯， 让自己有一天有一个好的状态， 嗯 嗯。所以说，想成功先早起。 天呢，我其实说实话已经早起了，就是每天都在早起，已经坚持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半年的时间， 你离成功很近了， 很近了。但就在这种时候，我觉得我要放弃。早起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也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早起的经验。早起有毒，一首 Britney 的 Toxic 送给大家。 But can't you see I'm calling? A guy like you should wear a warning. It's dangerous. I'm falling. There's no escape. I can't wait. I need a hit. Baby, give me it. You're dangerous. I'm 这里是微微一笑，欢迎彼得洛夫小狼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说：“爽姐姐，你咋睡这么早呢？ 你咋睡那早？”这话说的， 你 告诉你哈，小狼，就是因为要早起，所以很长时间都被早起这件事情折磨。我就一直在励志说我要早睡一次，却每每挫败。 我最近其实会隔三差五的早睡，然后就发现早睡以后，第二天其实最好的状态是皮肤。 对， 就皮肤的状态明显，你感觉好像就是哎，就是要比晚睡的时候 吹弹可破。 对，就是自己弹，然后手都会被甩断的那种感觉。所以也是希望大家为了一个好的状态，一个好的皮肤的状态，一个好的一个精神的状态啊，也尝试一下和我们一起早睡早起。虽然我们不能和你一起睡，但是我们可以和你一起早睡早起，好吧？ 好，接下来会跟大家说一件，正在拍摄的一部情景喜剧，来自我们中国的这个情景喜剧的先导之人吧，我觉得是这个开山之人。可能这 么 说， 怎么讲的，人家就好像已经去了似的。很厉害的， 就是英达大叔啦，英达大叔啦，主要是他在这个情景喜剧这个领域确实是啊，剑术颇 丰， 对， 德艺双馨， 对。由英达执导的百集真人情景喜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那么近日在北京开拍了。这部情景喜剧就是来自于我们都特别熟悉的那部动画片，叫《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情景喜剧的剧照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还有围裙妈妈呢，带着一个白色的围裙，然后还有《我爱我家》里的这个圆圆的扮演者关凌。 关凌是演谁啊？ 可能是某邻居或者某老师。 OK OK OK，所以大头儿子就是这 个大头，有一张定妆照，对。 OK， 但是这张照片出来了之后，很多网友都反映说。No no no， 这个儿子的头不够大。 对呀、啊，而且比他爸爸的头都还要小、欸。 对呀、啊， 他们应该找一个就是头极其小的大人、嗯、和一个头极其大的，就是那个小孩。 嗯嗯，你能想得出来吗？头极其小的大人， 我觉得很难哎、欸， 真的很难， 很难很难很难、嗯。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这种电视剧真人版其实还挺挑战的。我觉得可能剧本很重要吧。 嗯， 就剧本如果好的话，我觉得其实我是愿意看的。 情景喜剧最难的就是剧本了。 哦、我有看到过，就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那个哦，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那个动画片后来的版本，嗯、就是。更加 3D 了，然后更加立体了、嗯、我觉得剧情很不好、嗯、所以就没办法。 喜剧非常难写了，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我爱我家也是这个开山鼻祖之作，他的这个编剧阵容可以说是哇，这中国 空前绝后， 对，空前绝后， 就好像你们央广的叫那个什么 央才 的教学楼一样。 对，比如说有这个王朔，对吧，这是作家那个系列的，还有梁左、 嗯、 还有梁欢，这都是应该说中国剧作方面的很牛的人， 领军人物。 所以不知道这个英达这次来拍这个大头儿小头爸爸起来的编剧是谁、 嗯、 而且之前这种家庭题材其实有过非常成功的作品，就是这个也是宋丹丹演的 家有儿女。 家有儿女，对，也是讲这个应该说是亲子类吧，应该说是非常成功了、嗯、所以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呢。 嗯，家庭的观念其实我觉得在整个中国的文化当中还是很重的， 很重。 你看就是外国的这个就是真人秀节目啊、嗯、就是总是拍着拍着大家就开始撕起来了、嗯、就开始就是你不爽我，然后我不爽你、 嗯、 然后就开始有一些矛盾激发什么的、 嗯、 然后中国的真人秀节目拍着拍着这个人就成了大姨，那个人就成了二表哥，然后这个人就成了大舅，那个人又成了什么干爹。 我真的觉得国外的电视剧尤其是美剧已经在穷尽他们的题材， 对吧， 就是所有的领域，所有的职位，所有的工作，然后各种角色都被拍过了， 就不像我们中国只要一个家庭就能搞定。 对，就可以反映社会百态。 OK， 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外啊。 嗯， 我看到有一条消息很有意思，就是印尼他现在是打算要再建十个巴厘岛。 十个巴厘岛啊。 嗯，就是十个巴厘岛一样的岛。 嗯， 其实 所以要像马尔代夫那样发展吗？ 嗯，类似。 嗯， 就是其实印尼的旅游局的局长叫做丫丫吧，还是丫哈，希望印尼的中国游客的数量能够在之后他们翻一倍。 嗯， 然后为此呢，印尼政府在中国重要的城市去做了广告。 嗯， 那巴厘岛的这个游客是已经饱和了。 嗯， 那去印尼旅游的中国人当中七成都会去巴厘岛、 嗯、 所以说印度总统打算要再造更多的新的巴厘岛，当然是打引号的这个啊，就是像巴厘岛一样的岛屿、 嗯、 来吸引中产阶级和富裕的中国消费者。那我怎么办、 嗯、海岛旅行真的是持续在走热的一件事情，而且巴厘岛因为人太多，而且马尔代夫是价格比较贵，所以现在海岛旅行已经蔓延到了更多的国家，比如说这个长滩啊，比如说这个苏梅岛啊，总之去东南亚找个岛待一周，我觉得这是很多人都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 但你知道在旅游界有一个共识，就是亚洲最美的海在印尼、 嗯、在印尼。 对， 是哪一片海？ 就是他提到的就是长滩。 嗯， 你刚刚提到的长滩 然 后就是那一片很贵贵贵贵贵贵 贵 的岛。 贵贵贵 贵，嗯，就这些岛真的很贵， 总之是潜水圣地了。 是、 嗯、因为非常的干净，海水非常的干净，透明度非常的强。我还曾经看到过一个应该也是印尼的一个岛，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嗯， 它的那个水清澈的就像天空一样，就是完全你在那个水上像你的船在漂浮在 飘， 对，漂浮在空中的感觉一样，那样的静度确实是可能在我们大陆的这个附近的海域 比较难 看到、 嗯、就能看到水底的水草、嗯、 对，还有鱼类。不知道这个过度的商业开发，嗯，总之 我对于太过度的商业开发还是保持这个保留态度的。 嗯，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长滩，我觉得就太商业了， 是吧？ 嗯，太商业了，然后完全就是以旅游为导向，这样很多东西都会变得很贵，而且那种大自然的气息就会被削弱。 爽爽是潜水的，对不对？ 我潜水， 嗯， 我潜水，但是反正我觉得长滩，因为去年去了长滩嘛，觉得 美吗？ 水质一般了。 哦，真的吗？ 嗯，水质一般 了。美吗？长滩的海？ 嗯，美还是很美的，因为我见到海都会觉得很美。 我也是，就真的是大海能够带走所有哀愁嘛。嗯，所以我每一次见到海的时候都会很开心。 嗯， 那印尼这次就是建造十个巴厘岛的耗资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嗯， 它的旅游局统计是大概需要200亿美元的投资。 嗯， 那除了政府拿出3%的 GDP， 也就是100亿来投资这个项目之外呢，他们还打算向国内外的资本去进行一个募资， 嗯， 那这中间也包括中国。那目前中国对印尼的投资额的排名是位于全球的第二，仅次于新加坡向印尼的投资。 哇，那这个很高了。 对，那印尼政府是希望将旅游业对 GDP 的贡献从现在的4.5%， 嗯， 在2019年提升至7.5%，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啊。所以说，他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然后换来的这十个新的巴厘岛一样的岛屿，也是希望能给我们就是中国的旅行者提供一个更多的去处。 嗯，其实现在对于这个岛屿的改造或者说开发，也进入到了一个多样化的阶段。我曾经就听说过有这个北京人啊，他们好几个人众筹 买岛， 包下了一个岛。 嗯， 然后他们把这个岛做了一个什么改造呢？他们把这个岛变成了一个整个岛可以做真人 CS 的地方，非常酷。 嗯， 就相当于你可以去这个岛上，玩这个冒险类的游戏，而且整个这个岛就是这个场景，很有意思。 嗯，那如果把一个岛租给你，你会把这个岛变成什么？ 哎，变成什么？变成花园。 就知道你是这种自私的人，只知道自己用。是私人的花园吗？ 再请你们来玩啊。办成一个私人会所一样的花园，请大家来 就会把这种地方发展成私人会所。看你的高度，王爽同学。 我在修炼修炼。 不像我，我就把它开发成一个公园。 公共的园子。 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把它改成一个美术馆。 嗯， 然后让一些艺术家过来做一些他们的驻地计划之类的。 哦，这很像水的风格。 嗯， 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点子。我希望未来在做艺术品开发或者说艺术品收藏的这些人，可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像我这样的人， 哪怕是短期的，对吗？ 所以像我这样的人永远买不起岛。就是因为想法不赚钱，好吗？ OK， 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以上呢就是我们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的所有的内容。我们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呢，是我的女神，嗯，麦当娜小姐 Madonna 一首 Vogue。

超幸福，超幸福。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感受过那种眼皮特别沉，然后倒下就睡的感觉了。 哦，真的吗？ 嗯，但是我记忆中的那几次， 你就是早早眼皮还很轻的时候就躺在了床上。 我是那种就是容易脑子里想很多事，虽然很困，但是还是大脑在飞速运转的感觉。嗯。 我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在睡前总是爱看书嘛，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好像不能养成这样的习惯的原因是因为你就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 嗯， 就你看到书你翻几页吧，你就觉得哎好困啊然后我就睡 了。但是你有没有那种情形，就是你在看睡前读物的时候突然看得越来越兴奋，然后就看了一个通宵？ 有，我就非常讨厌这样的作者 啊。为什么 非常讨厌这样的作家？因为 我觉得很嗨耶， 明明就是想要睡觉看一看就是书，嗯，所以后来我 你就不应该看书，你应该看新华字典书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 新华字典是让你觉得就是会睡觉的时候很困。 哎，我有的时候会看新华字典 OK，嗯， 就是学习一下。嗯， 反正我有试过，就是看那种就是类似于侦探啊， 嗯， 或者是那种悬疑一点的， 嗯， 真的是越看越睡不着。 我曾经看《白夜行》看通宵。 啊，《白夜行》是了， 嗯，真的是。嗯， 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啊？是因为在东京，又开了一家这个有意思的店。 嗯， 这家店呢是一家酒店。 嗯， 这个酒店的名字叫做 Book and Bed。 Book and Bed 就是床与书， 好直观的名字， 这个，对。然后这个书店的这个概念其实实际上就是把床搬进书店， 嗯， 然后呢周围全是书架， 嗯， 所以如果你走进一间房间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 嗯，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酒店的房间。其实这可能是它的一个长廊，嗯，但是我也有看到它的房间的照片，确实就是一个双人床，然后身边全是书架。 嗯，而且前面这个空的部分其实就是床。哎， 对，就是在这个好像在这个书架的后面， 嗯，对， 也是这种就是半封闭式的这种上下铺的感觉。 对， 嗯， 所以说其实实际上就是把胶囊的那个面积稍微扩大一点， 嗯， 但是也并不是完全你拥有了一个自己的房间。 我喜欢这样的酒店。 你喜欢这样的酒店， 而且在国内 搭讪，对不对？ 哦， 有浪漫的事情会发 生。真的，我觉得书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嗯 嗯，而且国内其实是有这样的酒店形态的，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酒店。就在舞台旁边就有。 哦，真的吗？ 嗯，但是它不是说在你的房间里有书架，而是说这个酒店所有的大堂都有一个书吧。这个书吧里的书挺多的啊，就是有他们员工采购的或者是老板采购的，还有一些读者留下的。你可以在这个书吧里借书，比如说我有一次在成都住这个酒店，因为它也是全国连锁的。 A 开头的那个是吧？ 外开头 okay, 亚朵 okay, okay. 嗯， 对。然后你在成都借一本书，你可以看几天，对吧？然后你可以带回家看。 麻烦把广告费打过来 你可以在北京还书，嗯，就是可以异地去还这本书。 哦， 嗯， 不错哎，这种感觉， 嗯，很好。 那他们是做了一个自己这个就是读书库的一个系统录入是吗？ 是的，他们会记录，就是说你在哪座城市借了哪一本书，然后又在别的城市归还了。 OK， 但我相信肯定是有人不还的了。 嗯，我就会， 我也会，你会不还是吗？ 那其实说实话，这个就是酒店的项目的这种新型的形式，会让外国的游客，特别是到东京的外国游客， 嗯， 感觉到一种非常非常新颖的感觉。 嗯， 但是其实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因为这样的酒店相对来说会更便宜， 嗯， 而且住起来呢，好像哎，又变得好像更加 bookish， 就更加有书卷味儿， 嗯， 然后从而让大家又觉得很体面， 嗯， 就不像比如说去住一个什么胶囊旅馆、啊、 快捷酒店、啊、 快捷酒店什么的， 嗯， 就让你觉得说，哎，好像自己的这种生活，好像旅行的方式没有别人住的好。 所以说，书其实是提升人的消费调性的一个很有用的武器，对吗？ 当然， 嗯， 就看你怎么用吧， 嗯， 因为现在。我那天也是进了一个酒店大堂，然后他那个大堂的那个就是层高很高， 嗯， 然后他就是在大堂的就是有一面很大很大的墙，我觉得应该有10米左右。 你是说我也知道这个酒店了，你说 对面的那个 啊，对， 嗯， 那个酒店的大堂，它的那个就是 check in 的那个前台， 对， 后面就是整个的一个书架， 对，整个的一个书架， 但是它上面的书是假的啦， 对，看起来很漂亮， 嗯， 但后面我上去看，就它的书都是假的嘛， 嗯，对， 它都是装饰， 但是这样的大堂确实会给人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对， 嗯，很新颖。 我就在想，它其实应该做一个项目，就是慢慢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的，把它那个书架上的那个书换成真的， 嗯。 其实你买很多的那种旧书都是论斤称的嘛。 对，大家可以去一下这个地坛的春秋季书市，买书真的是论斤的。 对啊，所以说也是给大家介绍这个叫做 Book and Bed 这样的一家酒店，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有你自己的故事。 The Story of My Life 来自 One Direction。 I leave my heart open, but it stays right here empty for days. She called me in the morning, she don't feel the same about us in her bones. Seems to me that when I die, these words will be written on my stone. And I'll be gone, gone tonightThe ground beneath my feet is open wide The way that I've been holding on too tight With nothing in between 回来，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嗯，我是水水。那刚刚其实实际上是聊到了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啊。 聊到了书。 对，是在东京。现在呢，我们把目光放回来，我们放在四川。四川最近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村子。这村子其实建成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它是四川省广元市下属的一个叫做金台村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是落成了一个22座造型奇怪的一个房屋。它们的尺寸不一样，然后分布在半山腰，但是每一个都有一个很怎么说？很好玩的一个屋顶梯田的设计。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村子的一个全貌吧，或者说一个特写。 对， 它的屋顶都是这种阶梯状的 斜坡、斜顶， 就是、 然后这些对这些阶梯都是可以种菜的。 对他们完成了自给自足。 嗯、 那必须要提到的是，这个金台村其实实际上是2008年的时候汶川地震 对 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所以它大规模的重建了。 对，大规模的重建。 嗯， 然后当地政府在整个的设计上也是希望在金台村去实现一个类似于有一点就是田园牧歌的这种梦想。 嗯，那也是当地政府和公益组织的共同的努力下呢，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城村架构设计实验室，哎，拿下了这个项目，然后呢，为金台村设计了这座22座房屋，也是为受灾地区提出一种全新的居住空间的解决方案。 没错，那其实实际上就是之前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别的这样的建筑，比如说湖南昂洞基层慈善医院，然后也是出自这样的一个设计团队的手，那它也是就是获得了一些奖项。 嗯， 值得一提的是，就是这个金台村它这样就是很多的不同的类型这样的房屋，它是由暴露的钢筋，这个钢筋混凝土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和砖块填充构成的，那分布在这山势上，然后形成一个错落有致的景观。那其实让在良田的在梯田的这个方面呢，就是阶梯式的这样的一个屋顶菜园，不仅可以节省空间，而且还能收集雨水阳光，然后构成了良好的循环的生态的系统。但我总有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说这样的梯田植物会接不到地气吧。 接地气，这也是一种传统的观念吧。植物肯定是有阳光、有土壤、有水、有养料就可以成长，对不对？因为之前我们也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是现在不仅仅是这种农村可能在寻求一些和植物啊和这种农田的更近的这种融合，那在城市里呢，我们也见过垂直森林，就是在每家的阳台上种树、种花、种草，然后远看呢就是像立起来的森林，然后就是每家的阳台上都有一棵巨大的树，这种树的这个种植可能也是用了比如说无土栽培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领先的技术，然后让这些植物能够在空间中充当一个这种绿色的角色。 我很喜欢绿色， 我也是，我最爱的颜色是 绿 色、 哦、绿色 是的。 我觉得城市里面只要有绿色，你就能感觉到就是有生命正在， 是的， 就是正在喷薄嘛。然后北京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四季很鲜明的城市， 是的， 所以说冬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绿色了，然后所有都是枯枝啊。然后我们欢迎笑看人生来到直播间，主播早上好，辛苦啦，不辛苦，有你们在我们怎么会辛苦呢？ 也谢谢123芝麻开门送了我们三个主播，辛苦了。 不辛苦。 我们正在跟大家聊这个立体梯田的事儿哈，人工梯田，我只有一个担心，就是蚊虫。 是， 其实之前聊到这个垂直森林的时候，我也说，哎，特别怕这个有了树有了花之后，家里蚊子就变多了。 但好像不是说养某种树是能够很防蚊子的？ 哪一种？ 是丁香吗？ 丁香有毒吗？ 我查一下啊，等一下。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怕蚊子的人，非常非常 怕蚊子，对不对？ 我很怕蚊子。 我也是，没有人不怕蚊子了。我看一下，丁香是不是防蚊虫？丁香花真能防蚊虫吗？答案是，丁香花真的能够防蚊虫吗？不能哦。 我觉得蚊子的这个生存能力是非常强的。你想，这么小只的一种昆虫，然后它的在地球上的存活的年代已经非常的久远了，而且我们家就住15楼以上，都经常会有蚊子到家里来，我经常怀疑他们是坐电梯上来的。 有人说，在室内的花盆里栽一两株西红柿，西红柿的枝叶发出的气味有赶走蚊子的作用。 好，明年夏天一定要试一试种西红柿。 然后还有人说，在灯下挂一把香蕉，然后用纱布再装几根葱段， 怎么这么想再做 法？各种小虫就不会飞来了。然后还有一个更有趣的，用橘红色的玻璃纸或丝绸布套在灯泡上，蚊子最怕橘红色的光。 哦，真的吗？ 我觉得不是。 我也不觉得。 但是各种各样的土方法用一用呗，万一就真的成了呢， 对不对？你那么讨厌蚊子。 是的。 嗯 ，OK， 那这是微微一笑啊，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翻滚朋友圈的环节，也是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多分享一下你的防蚊之道。我们感谢你的航海送给我们的三个主播辛苦了，你是怎么样赶走你家的蚊子的呢？在花椒直播告诉我们。 Love Me Do 来自Lorena The Beatles。 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觉得 Beatles 的歌真的是会马上给大家一种又有年代感又轻松的感觉， 超棒的呢。甲壳虫乐队，我很喜欢，就是 Beatles 他们就是整个的感觉， 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永远都听不腻， 永远都听不腻。 我身边的朋友凡是买了这个唱机的，他们一定会收藏一套 Beatles，就一定会收藏一套，是必须有的。 就感觉就是因为刚刚不是在聊蚊虫吗，然后正好又是 Beatles，我刚刚还在想说，哎，那 Beatles 不就是甲壳虫，然后 但这不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吗？ 就是正确的翻译啊。 但我觉得其实是正确的吗？ 就是甲壳虫乐队啊。 但是是因为就是之前的人们把它翻译错了，所以是一种误传。 对，但是就大家都就是会很 接纳，对吧？ 会很习惯的叫它就是甲壳虫乐队。 对对对。 而且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 Love Me Do 真的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歌词。他们的歌词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标志性，就是 Hey Jude，就是那种只要第一句放出来，你觉得哎，好吧。 比如说 Yesterday， 对，比如说 Yellow Submarine， 对， 黄色 潜水艇，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有关于走路的消息。 我不知道水水是一个走路快还是走路慢的人，我觉得我的步速应该在同龄人中算是比较快的。我看到了一个新的研究，说的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人员对3.4万名65岁以上的老人研究发现呢，走路速度大体可以预测老年人的寿命，走路速度每增加0.1米每秒，死亡的风险就降低12%。专家认为呢，说走路的速度和身体的机能相辅相成，走得快的人呢，心脏、肌肉、骨骼肌都更强，他的平衡协调和抗病能力都更好。 我终于发现了我们家老人的统一特点，走路都很快， 是吧？而且都很长寿， 就年轻的时候走路就超快，就快到单位的人都会说这个就是这个人是三快，工作快，吃饭快，走路快。然后我外公现在 但是我觉得吃饭快不好， 我外公已经99岁了。 哇塞，那真的是长寿哎。 对呀、 你有长寿基因啊水。 我有长寿基因，我能活得特别长。我今天开始我就要开始走路快一点，对吗？ 是的，但是走路的快慢呢不是强求来的哈，它主要是你的这个，当然你如果身体很舒服很好，身体状况很好，你可能自然走的就会比较快了。但是这些年呢，应该说我们的这个有了微信运动之后，走路也成为了一个潮流。我的这个微信运动里每天3万步以上的人不在少数啊，我都不知道他们每天是怎么走的。 我也很想知道他们是怎么走的。 奉劝大家哈，就是这个我们的膝盖啊，膝盖之所以会老化，其实就是因为磨损。所以大家这个走路还是稍微悠着点，对吧？ 不是，我就在想啊，你看，就比如说我其实实际上就是去爬个山，下来，一天也就2万步左右，你像3万步的人是怎么走的呢？他们工作是不用定点的，是吗？ 很有可能。而且这种人通常就会专门有一个时间出去走路。比如说我认识的每天2万多步的，他就是每天中午吃完饭之后，他就会在这个公司附近大概溜达40分钟，你就1万多步了，然后再加上上下班，就每天2万多步。 好吧，咱不比那个，好吧。 还有就是人的腿不一样长，它的步数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旅行，我们走的地方啊，走的长度都是一样的，然后晚上回去比较我们的微信步数，发现差别挺大的，差3-4千步呢。 我跟你说这个其实还好了，我觉得最夸张的是你们的腿的长度差不多，但你们走的还是不一样。就比如说两个人出去旅行， 有人在凌波微步。 就是你知道，就是两个人出去旅行，然后你们俩去的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是的，我也有过。 除了比如说你去洗手间，然后他去洗手间，然后去洗手间， 我还去洗手间多呢，还没他走的多， 对吧？然后你会发现他就是比你走的多。 是为什么呢？ 你说这是苹果，就是这是手机机型的问题。 就是你那个微扰的敏感度的问题，对吧？他就是稍微晃了一下也给他记一波了。 对， 好，以后要测试一下换成一样的手机看怎么样。 然后平均来说水果的这个品牌会比其他的会稍微记得多那么一点儿。 真的吗？那我是苹果。 所以说 三连击呀、 伤心了。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测试自己的这个走路的速度哈，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说测试的方法是，第一，在地板上画一条4米长的线，以正常的速度从起点走到终点，而记录下你走完这条线所用的时间，再除以4，就可以得出走路速度了。说普通人的走路速度呢是0.9米每秒，低于0.6米每秒的人死亡风险就会增加，超过1米每秒的人寿命比较长。 这种时候就一定要放一个非常轻快的，然后带有活力的女孩子的歌。一首艾薇儿的 Hush Hush 送给大家。马上要进入的是第三个时段了啊。 You didn't mean to fall in love.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We never meant for it to mean this much. Hush, hush now. I wanted to keep you forever next to me. You know that I still do. And all I wanted was to believe.Just keep on remembering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如果是收听呢，可以通过 FM 98.2 和 A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收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情况呢，也可以通过关注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的房间，以及关注我们自己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通过关注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情况了，跟我们互动起来。 嗯，你知道就是昨天我和我一个朋友讨论就是关于这个歌名的翻译的情况，我不是有的时候在节目里面会放一些英文的歌吗？ 嗯， 然后昨天我不是把那个 Set Fire to the Rain 来自阿黛尔的那一首歌，然后翻成了去雨里生火， 好直译呀。 然后我朋友就说哎，那阿黛尔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做 Rolling in the Deep， 嗯， 应该怎么样去用中文翻译？ 在深处转圈儿， 往死里打滚儿。然后我昨天就和他一直在讨论，就 Rolling in the Deep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后来我们就发现，会不会是一种爱恨交加，然后无法摆脱的那种非常难熬的一种感觉。嗯，对不对？ 就是辗转反侧， 对， 然后喝高了睡不着的感觉。 对，就是无法逃离，没法挣脱的感觉。 你们讨论的话题还真是意识流呢。 但是你不觉得 Rolling in the Deep 其实还挺难翻译的吗？ 对，但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好歌名了， 是一个肯定是一个好歌名了。我们一秒天秤，对不对？天平，一秒天平，他说好的， 什么好的？ 大笑。然后另外你的航海又送给了我们主播，辛苦了，谢谢你的航海。另外还有一首歌叫做 Love the way you lie Love 的就是喜欢你的生活方式了， 就是喜欢你躺下的样子。 然后现在不是那个字幕有的时候要有一些翻译吗？ 嗯， 然后那个翻译就会就是 他们也很无厘头了，有的时候会调侃观众， 然后有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个不是字幕组，是翻译组， 翻译组 是字幕组，然后就有一个歌手不是唱了一首歌叫做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er，我怎么每一个音都很不在调上OK doesn't matter， 这不就是很鸡汤的那句话吗？ 对啊，然后我看他翻的真的很有意思，他说所有不能把你杀死的都会让你变得更坚强。 这不太直译，我觉得就差不多是这样了， 就这个意思。 对，就是打不倒你的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大了。 对，我们也是在这个这个叫什么翻滚朋友圈之后，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关于英文的翻译的问题。那接下来就要进入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微微观世界，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北京的秋日吃喝玩乐指南。 我们会给大家一些锦囊。你的航海说，水水你好帅，今天是水水生日哦，大家都来夸夸他。快在平台上的小伙伴们现在开始发起夸水水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祝水水生日快乐的运动， 祝水水生日快乐吧， 水水生日快乐，水水生日快乐， 水水生日快乐， 水水生日快乐，好凄凉啊感觉。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秋天北京适合吃和适合玩的地方。我先问问水水吧，你是一个喜欢就是在北京去户外去玩的这样的人吗？ 说实话，因为我不开车，所以去的比较少。 对，所以你室内比较多，比如说看展啊，或看话剧，对吧？ 对，就是头顶要有东西，知道吧？ 怕下雨了变成落汤鸡是吗？ 不能顶着天。 谢谢一秒天秤说水水生日快乐，还送了一瓶啤酒，他今天晚上要千杯不醉哦。 怎么千杯不醉，半杯就醉？然后姐，谢谢一秒天秤，我们天墨添加的主播的印象标签是帅哥不坑队友，好声音。 谢谢谢谢大家。 OK， 所以说你问我这个问题是因为北京的秋日其实在户外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是吗？ 如果是晴天，如果是出太阳的话，我觉得去京郊看一看秋景还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你去不了太远呢，在北京市里看秋景应该也是有很多非常好的去处。那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应该说是北京近郊的一个地方吧，叫红螺寺。这个寺庙的名气没有那么大，但是它有两个很大的特色。第一个就是它有一个菊园。 OK， 有一个菊花的，应该说是我不知道是菊园还是叫这个就是菊花展吧。总之在秋天的时候，它那儿大概有几十个。 秋天赏菊是很美很美的。 很合宜的一件事情。然后在红螺寺它有一座小山嘛，在山顶会有一个菊园，你可以看到大概几十个品种的，有国外的还有国内的这种菊花在盛放的这样的场景。确实是很适合秋天去看一看。另外就是在红螺寺可以求桃花哦。 我要去。 你要去啊。 红螺寺是吧？什么红什么螺？ 红色的红，然后螺是我们吃的海螺的螺。 吃的海螺的螺。OK， 好， 这是一个很美的寺，而且因为它的名气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它的人流量没有那么多。这些年的夏天人变多了，我不知道秋天怎么样。总之有一年我去的时候，整个寺里就零星的几个人，不到十个吧。 然后 感觉非常的好。有很多我都不认识了。总之就是这是一个很适合秋天的这样去看一看的地方，而且你可以登高望远。更加上呢，你从这个寺庙溜达出来了之后，可以吃一吃这个红鳟烤鱼，还有这个油炸花椒芽儿，这农家菜 啥来着，油炸 花椒芽 芽儿， 你没有吃过吗？ 花椒芽儿吗？ 花椒芽儿， 我知道，就是花椒芽儿嘛。 对，就是那个花椒的最上面那个嫩芽。 好吃吗？ 你没有吃过吗？ 我没有怎么吃过哎。 水水一定要去吃一次北京的农家菜，还是蛮有特色的。 好，因为前两天我去吃了某气的一家北京菜的餐馆，真的吃的我这火整个就上来。 某气。为什么？ 真的是，首先吧，我真的不是特别受得了，就是菜没味儿，你知道吧？然后 因为水水是一个口特别重的人， 不是。然后第二个，我真的很受不了，什么都用麻酱弄。我就是觉得，好吧，就是麻酱这个东西也是没有办法更吐槽了。 有一次我和水水一起吃饭，然后每个人会有一个辣椒碟儿。我大概吃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水水说：“再来一碟辣椒。 然后在教我吃贵州菜的时候说，其实这种吃法就是吃辣椒。 哪家的辣椒好吃就去哪家。嗯， 口太重。 哇，我刚刚看到这个一秒天秤给我们发了一个心花怒放啊。 嗯，还送了我们一个香吻。 谢谢，感觉好开心啊，这个早上。 嗯， 既有心花怒放又有香吻的。 嗯， 很喜欢。那下面让我们跟着一首歌一起摇摆好不好？这样一首一起摇摆， 确实让大家有了一种小周末的感觉。 秋天真的是要一起摇摆的。那除了刚刚爽爽提到的这个红螺寺之外呢，在我这边其实我想推荐一些很常规的景点。因为其实说实话，生活在北京很容易让我们对北京其实离我们身边不远的一些公园，然后产生一种很遥远的感觉。就明明几站地就能坐到朝阳公园，你总觉得朝阳公园在八环。 我曾经就是认识一个北京人，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带我去故宫。大学三年级啊，那时候我们已经过了20岁了，然后他告诉我我第一次来故宫，他是一个北京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眼前人和眼前事儿是会有这样的忽略的， 就跟大连人很多都不会游泳一样。 我理解不了。 就隔得越近的，有的时候你越觉得说哎没关系，反正总有一天要去的， 对， 结果你就真的没有去过。 对，我在海边我总会学会游泳的， 对，总会学会游泳， 然后发现我一直都没有去学会， 真的是这样。就比如说北海公园其实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美的公园。 北海公园非常美， 就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去过啊。我觉得可能在北京，你知道我在北京我从2008年到北京，我是在2017年的大概4-5月份第一次去北海公园。 你也是够心大的。真的。 然后那天我就看到北海公园好美啊，对不对？ 是的，北海公园非常美。 白塔，然后就是有一个水域， 平静的湖面。 对，然后我去的时候湖是结冰的。 我问你个问题， 那我应该 是在去年去的。你有没有在北海公园里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有。 这好像是一个 唱算唱吗？ 算吧，这好像是一个必备的项目。 有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这白塔就指的是这个白塔，对不对？ 是的，而且北海公园的其实春夏是特别适合游船的，就是你可以和几个小伙伴一起荡起双桨。那秋天呢，在北海有这个残荷，就是荷花它凋谢了之后，过了它那个季节之后，也会有一种那种残缺的美感。 我会哭哎， 能不能不要这么抓马？好，我给大家来推荐一个非常传统的景点哈，就是北京植物园。这个地方呢稍微有点远，在北京上大学的小伙伴们，我相信你们在大学期间的这个秋游春游班级活动应该都去过。 没有。 但是今年的北京植物园呢将展出各色花卉，说将近1500个品种，近40万余株，有大型的这个塔菊、龙菊、大丽菊、多头菊、风花月季、茶香月季，这都是秋天非常应季的花，对吧？ 都开始要灌口的感觉了。 总之呢，就是植物园的这个花草还是经过精心的布置和准备的，大家可以去一饱眼福。 那请问一下，如果去植物园的话是需要买门票的吗？这次 应该是吧，门票10块钱，但是如果你是大学生的话应该是有学生票的。 我是大学生。长得就像大学生。然后再其次呢，其实说实话还是一个常规的景点，那就是圆明园。圆明园呢是有2000亩的一个水面，那全园的湖面上种植着10万多平米的荷花，也是可以在这个秋天的时候看到一些残荷。 水水，这个地方你一定会哭的，那里不仅有残荷， 还 有遗址， 残垣断壁， 对，你一定会哭的。 再加上我一颗残疾的心。爱无能。所以真的是圆明园别去了， 哇哇大哭， 不准去。去什么圆明园呢？ 再推荐大家可以看残荷的地方哈，玉渊潭公园。我们都知道玉渊潭公园在春天的时候是一个看这个樱花的地方啊，但是秋天它的风景也是不错的。其实在北京的小伙伴去公园的次数一年我觉得屈指可数， 对， 我一年不会超过一个手的手指头。 你知道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公园的人吗？ 是吗？ 我没事就会逛公园。 遛鸟吗？ 就是遛自己。 遛自己。 就是我现在住在日坛公园旁边嘛。 日坛公园也非常美。 然后很美，我看过它的四季。 很美。尤其是今年春天的时候，日坛公园引进了非常多的郁金香。 超美。 超级漂亮。 然后秋天的时候，其实就是夏天的时候，其实它那个池塘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荷花。然后反正我有事没事就逛逛日坛公园。 然后日坛公园之外呢还有地坛公园，刚刚跟大家推荐了这个地坛公园，每年会有秋季书市，特别值得去逛一逛。而且地坛这个地方因为有史铁生这个作家写过我爱地坛，讲过很多这个 地坛， 讲过很多他和地坛之间的故事哈，所以让地坛这个地方有了很浓厚的文化气息。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买买书，逛逛地坛公园。 而且地坛书市的书啊，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不仅仅是你在书店里边可以买到的一些常规的书， 是的， 它还会有很多那种就是二手书，是可能现在你在市场上已经买不到了， 是的， 但同时它又很便宜， 还有小人书呢，有的，有小人书， 就是， 而且也有外文书， 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书，好吧？ 而且论斤卖哦。 OK， 另外有一个地方我还挺感兴趣的，叫做莲花池公园。 莲花池公园听上去挺耳熟的。 它是在北京的这个北京市及其就古遗址公园。那它是北京的这个发祥地，有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之说。 哇塞，所以它在城里喽。 我看一下莲花池，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莲花， 因为北京有一个莲花池东路，是不是在那附近？ 它是在北京市丰台区，不在北京市中心啊，但是在丰台区，然后是在西三环南路的38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秋天可以看菊花，可以看月季，可以看残荷，那我觉得还有一种植物非常适合在秋天观赏，就是芦苇。我曾经有一个很喜欢的作家，但我现在竟然都忘了他的名字了。 我想说一下，你刚刚就是讲了枫叶了吗？ 哦，枫叶还没有讲。 因为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秋天好像北京大家都在去看枫叶， 但是我觉得枫叶没有银杏好看。 没关系，没关系，你先说芦苇。 来说芦苇吧。曾经看过一本书，这个书名就叫鸭湾的芦苇，其实说的是芦苇的这种形态了。芦苇在摇曳的时候还是很美的。那推荐大家一个可以看芦苇的地方，是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这个地方你不仅可以看到大片的有着金色的这个外衣的芦苇，而且你还可以跑步。 OK， 这么多地方，那到底要去哪儿呢？ 来说一说看红叶的地方吧。 红叶的地方，那肯定、就是、 千万别说香山。 其实看红叶的地方，很多公园都有红叶。 是的， 嗯， 推荐大家团结湖公园就有， 团结湖公园就有， 有 是吗？ 嗯 嗯，好的，这个周末就去。 团结湖公园也很不错哦，推荐给大家，也有水域。 我们其实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很多公园啊，也是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就是身体力行的去玩起来，好不好？ 要有行动力啊，知行合一啊，小伙伴们。 必须的，一首旅程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周末安排一个小旅程，因为秋天到了，你的城市也开始变美了，不管是不是北京。 这首歌又有一种很放逐的感觉，让我真的想跑出去看一看红叶。刚才陆地巡航舰说红螺寺看枫叶也很好，不如去看看哦。 嗯 嗯 ，OK。 而且这个林达西说好久不见，说可惜没听到《去雨里生活》，这是我们刚刚提到一首歌叫《Set Fire in the Rain》，对吗？ 对对对对、，Set Fire。 你很洋气哦，林达西。 对， 待会儿让水水给你放。 OK， 嗯，林达西，你是不是要祝我生日快乐啊？今天生日， 快！今天水水生日，都祝他生日快乐。 OK， 我们再给他讲、大家讲呢，就是秋天的一些锦囊，在北京适合去哪里踏秋，对不对？我们有踏青， 我们有踏青， 那我应该说 秋游吧？ 你可以说有踏金吗？就是踏金色。 随便， 随便 都行。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踏绿、踏蓝、踏紫、踏红、踏橘、踏粉，都是可以的。 不要乱踏， 就是不能踏草，也不能践踏。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去年还是前年我去过的一个公园哈，应该也是名气没有那么大，叫北京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 我觉得“湿地”这两个字出来，这地方就肯定美。 还有两个字，野鸭。这个地方真的有很多野鸭，但是我是冬天去的，也很美。我拔了很多芦苇，是不是很不好？ 然后你又把芦苇还回去了吗？关键是， 放在公园里了， 没带回家就行。 在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康庄路这个地方的秋季和冬季都挺美的，因为冬天的时候也有鸭子，它们都很肥，在冰面上。然后秋天的时候就更美了，我相信。 天哪，很肥的鸭子在冰面上，好可爱的画面啊！ 是的，野鸭糊 肯定很好吃。 看到林达西和一切随缘都送了水水生日快乐哈！ 谢谢谢谢， 今天我们一起为水水庆生。 哎呀，越来越害怕过生日了，感觉自己越来越老。OK， 其实说实话，我们刚刚分享给大家的一些都是北京的比较偏自然风光的一些这个景观。那在冬在秋天这样的一个时节，就快要入冬了，也是会发现这些地方开始颜色变了，然后风格变了，然后气氛也变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因为我是发现原来吧，如果我旅行的话，我会更加愿意选择城市啊，然后头顶有个什么挡着的地方。但是现在其实我是 为什么我就直接想到了世贸天阶呢？永远为你挡着。 那不就是我长期待的地儿吗？ 对， 让我每天都要从那儿走过， 每天都让它为你挡着。 人生就是一场秀的感觉。然后现在我是发现自己越来越迷恋自然的风光。特别自从我妈妈开始， 说明可能你感觉到了城市的压力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妈妈就是慢慢的就是带我看到了祖国大好江山。 哇，你妈带你看了哪里？ 就是我妈的朋友圈，就是一会儿内蒙古胡杨林，哗哗哗哗一大堆美照。然后她最近在四川西部，然后哗哗哗哗一大堆美照。你知道她拍出的那个四川西部真的有一种落基山的感觉。 哇天哪，落基山呢， 超级美，就是我觉得一点都不亚 于落基山。那我推荐你新疆的喀纳斯湖，有瑞士风光。 那绝对的，我觉得其实用这样的比喻来比喻我们国家的风光，本来就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 是的，我们比瑞士更美。 对啊，我也觉得，我觉得川西的那个风光好美啊。然后就是比如说他又去一个什么瀑布，又是夸夸夸夸一大堆照片，然后又是一个石林，然后又夸夸夸夸。然后最近我真的是很想去看看山，看看水。 我最近在读一本这个日本作家的一本书，他这个我忘了他的具体的名字，因为名字比较长，但是书名我记得叫一百个基本，其中有一条我记得很清楚，他就说 什么弥太郎松本， 哎，对对对对对，是他写的一百个基本，然后里面就说生而为人一定要关注季节的变化，千万不要和不关注季节变化的人交朋友。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是吗？所以你看这本书有什么样的最大的感触呢？ 最大的感触就是人真的是越老越活得明白了呢。 所以渴望年老是一件很正确的事情。

OK， 那我们也是欢迎直播间的这个朋友们和我们一起互动，好不好？ 嗯，告诉我们这个秋天你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吗？ 哇，我在直播间看到了，我在这个微信的直播间看到了 Verona 说，帅水生日快乐 ，Wish you all the best。 哇，好棒的祝愿哈！今天是水水的生日，大家也可以一起为他刷一波生日快乐。 嗯。而且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现在其实实际上是我理解的北京最美的季节啊。 是的，因为郁达夫有一篇文章叫故都的秋嘛。 那篇文章我读过很多很多遍。 嗯，但是小的时候读觉得就是我可以这么说吗，偷偷的说，小的时候觉得是堆砌， 对吧？ 对。 然后后来慢慢就到了北方， 嗯， 然后到了故都， 嗯， 然后经历了几个故都的秋， 嗯， 你才发现原来那篇文字是那么的苍白。 谢谢水。主要是对于就是我们学这篇文章的那个年龄来讲，读散文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的内心积淀的，因为散文毕竟它是形散而神聚嘛，可能我们还抓不到那个神，所以那个时候读喜欢读有情节的东西，但是现在如果再翻出故都的秋来看一看，估计能读出更多的深意。我是在弥补一下。 没有，说实话我开个玩笑了，其实我真心的是觉得有的时候就是风景自己会说话， 嗯， 然后文学就是有的时候会显得其实挺无奈的，因为你写出来的只能让没有看见过这个风景的人去想象嘛， 嗯， 但如果真的看到过故都的秋，就在北京看到北京的秋天，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心里有一篇故都的秋。 但是我现在也很佩服可以用文字把一些美和一些感受传达出来的人。 对， 因为有的时候我出去旅行，然后和我一起同行的伙伴就会说，哎呀，我觉得你好没有文化呀，你去哪就会说哇好美啊，哇塞太美了，然后没有其他的形容词可以兜售出来，所以还是很佩服这些 那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些我妈妈的套路。 嗯 嗯，我妈妈一般出去旅行就是会把它变成一个系列， 嗯， 每一个系列要起一个名字。 哇， 最近的这个系列叫做圆我川西梦。然后她开始圆我川西梦一，圆我川西梦二，圆我川西梦三，是不是就显得有文化多了？ 你妈妈离出书也不远了。 我们来看看啊，其实说实话我特别喜欢故都的秋的这一段。 嗯， 我想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给大家分享一下。 嗯， 很久没有听过了。 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稀里嗦啰的下起雨来。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晴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着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闲悠的声调，微叹着互相搭着说，哎，天儿可凉了。天儿可真凉了，可不是吗，一层秋雨一层凉啊。北方人念阵字总像是念藏字儿，这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奇韵到来的正好。就是我觉得北方的故都的秋，就是在他的笔下就总会有一种那种 云卷云舒的感觉，而且就是很悠哉， 很悠哉， 很从容。 对啊， 嗯， 然后他比如说泡一碗浓茶， 嗯， 然后坐在他的院子里，然后看这个花，看那个花， 嗯 啊，其实说实话真的好舒服的感觉， 有一种回到高中课堂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很美好。所以现在我们正在这个最美好的季节里，大家千万别在屋子里闷着了。刚才我们跟大家推荐了很多这个出行的一些锦囊哈，在这个下半个时段我们会跟大家推荐一些这个美食的锦囊，我觉得这也是度过北京的秋天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就是要吃得好，对吧？ 嗯， 我特别想来采访一下这个有着贵阳味的水水哈，你觉得北京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特别爱吃的吗？ 烤鸭。 真的吗？ 哇，我真的 是，我送你两个字，游客。 我跟你说，说我游客就说明你没有吃到北京烤鸭的精髓。我跟你 精髓是什么？就是那个 北京烤鸭的精髓两个字儿， 嗯， 好吃。 我们俩好没有文化。 慢慢的和大家聊啊。其实说实话，我吃过北京很多很多很多家烤鸭。 嗯， 就前两天吃的某记那个烤鸭，真的是有把我的火直接就气到头顶上。 嗯，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就是太快餐了， 嗯， 然后快餐到没有真正的在注意烤鸭这件事儿，你知道吗？嗯，就是首先它的那个配料的那个酱就不对，嗯，我觉得，嗯， 其实烤鸭的酱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它的那个皮儿特别薄， 嗯 嗯，就太薄了。 那这个皮儿薄是这个鸭子太瘦了， 然后鸭子很肥。 哦，鸭子很肥， 嗯， 但是皮儿很薄。 然后反正 薄皮儿大馅儿的鸭子， 肥馅儿的鸭子， 是的。 嗯，不知道大家就是了解的北京小吃当中，大家喜欢吃什么？嗯，我很想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 其实我爸爸每年来北京的时候，他都会跟我说，说他觉得北京没有小吃，没有什么地方菜系哈。因为我爸爸是四川人，他觉得那种四川的那种浓烈和川菜的那种麻辣的那种很突出的特点，好像才能够代表一个地域的这个美食的特色。而北京呢，就好像这个怎么说，就是云淡风轻一点，对吧？ 对， 比如说烤鸭，比如说这个炸酱面， 四喜丸子。 然后我就说，我就据理力争啊，我说有很多小吃啊，比如说我带你吃过这个铜锅涮肉，对吧？ 好吃的。 嗯，我就撞在枪口上了。 嗯， 因为这个对于四川人来说，没有什么再比得上四川火锅了。 我觉得是两种风格。 是两种风格。 是两种风格。铜锅涮肉永远是用的是炭火。 炭火。 然后炭火很旺。 而且要配上麻酱。 麻酱蘸一切了，对吧？麻酱蘸宇宙， 麻酱 蘸万物。嗯，不知道什么都要放麻酱。 嗯， 但我后来理解了，就好像贵州人什么都要放辣椒一样。 是的。嗯， 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聊的是北京的吃食，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秋天。 嗯，刚刚我们聊了烤鸭哈，还有一种是来北京的游客一定会必吃的一种食物，叫炸酱面。 炸酱面没错。 嗯，水水你喜欢吗？ 我还挺喜欢的。 真的吗？ 但是不常吃。 嗯，我是这两年， 说实话，我觉得北京正宗的好吃的炸酱面，我觉得肯定不是我吃的那些快餐的炸酱面。 是的，一定要是家里炸的， 对不对？ 是的。 嗯， 家里炸的酱。 炸酱面的重点在于什么呢？ 当然在于酱啊。 难道不是面吗？ 炸酱拌一切。 所以炸酱其实就是炸的， 就 麻酱， 肉酱，不是肉酱。 嗯嗯嗯嗯嗯， 对对对， 肉酱。 然后里边会有一些肉丁儿，然后放很重的酱油，一般会用老抽去上色。 嗯， 然后再配上一些比较清爽的，像黄瓜丝儿啊、萝卜丝儿啊， 嗯， 之类的。 所以拌起来其实实际上是有一点点淡淡的咖啡色。 嗯，比咖啡要更浓一些，而且它会有一点甜口的感觉。 Okay, 因为它里面这个酱里有甜面酱，嗯，有一些甜面酱。 嗯， 具体这个酱的配比我也不知道了。 那如果是你来选的话，你觉得葱油拌面和炸酱面哪一个好吃？ 我都爱。 你都爱。嗯，是吧？ 我这两年进入到一个特别爱面食的这个阶段。 嗯， 原来是不喜欢，现在都爱。 担心你的体重走向堕落哟。 已经在走向堕落。 OK, 我们常常听到祝福里面有坡上村，我们是坡上村，我们还没有在节目里放过坡上村的歌啊。下面来一首坡上村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224，然后接着和北京，和大家聊北京的吃食。 小巷，在新的一天又开了张。阳光落在石板路上，叮叮当当，敲门敲起了花匠。在街角的店铺里摆个菠萝，在河边听河水沙哑。被秋天一张张染黄，唱过的歌有谁还在唱。在那棵大柳树门前，你似乎突然间出现。雨断的风声在一瞬间，那些花 的大街小巷，在新的一天哦开了张、阳光落在石板路上叮叮当当，敲门敲起老花匠，在那棵大柳树门前， 大家回来，这里是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OK， 我们要继续聊这个北京的吃食，对不对？ 刚刚水叔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烤鸭。其实我喜欢北京的很多甜食，比如说糖葫芦，比如说这个， 北京的冰糖葫芦， 比如说这山楂球，还有糖火烧，还有稻香村系列。 是了，这个地方必须要打个硬广。 你喜欢糖葫芦吗？ 他们家确实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糕点，我都很喜欢吃。特别比如说枣泥糕。 枣泥糕。 我超级喜欢吃。然后 我喜欢有一种叫开花枣的。 反正、就是、 其实是一种炸物了。 我很喜欢吃枣，我觉得枣真的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学学你一定不缺血。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别人都是中年。什么什么什么，我是热血青年。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北京的这个甜食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其实还有一种特别传统的叫驴打滚儿，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太可爱了。 就 Rolling for the Donkey。 你那是喂驴打滚好吗？ Donkey's rolling。 不错不错不错，洋气哦。 有没有 很洋气，驴打滚。其实我喜欢的北京，就是我不知道水水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很老的电影叫《城南旧事》。 我看过， 我太 林海音的原作， 我太爱那个里边的北京了。 哎，怎么办呢？就是 怎么办呢？ 太爱了，对不对？就特别是胡同里边，然后比如卖个糖葫芦， 对， 然后卖个小玩具， 对， 然后 有各种手艺人， 然后街坊邻里的那种关系， 是的， 是吧？ 非常喜欢那个年代的北京。那现在应该也是多少能够感受到一些了， 能感受到一些 、但是人的心情可能不一样，因为节奏太快了，总是低头看手机。 但你知道，就比如说吃烤鸭这件事情，我是怎么样去就是判断哪一家烤鸭好吃，有的时候便宜。开玩笑了，我后来就发现，其实实际上就是烤鸭是一个特别特别个人化的东西，就是其实在北京有不少家做烤鸭的，比如说像什么大董啊、全聚德呀、然后还有什么来着，就是有很多很多， 太多了、 太多了。然后后来我就慢慢发现，其实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人喜欢吃的烤鸭并不是因为这个烤鸭的做法真的传统，而是因为这个烤鸭烤的肥瘦和那个搭配的配料，花家怡园也做烤鸭，然后正好就戳中了你的饮食的习惯， 就是跟你的那个口味特别的相匹配。 对，所以现在我就慢慢发现一种现象，就在于说传统的吃食正在被现代的人不断不断的改变。 是的， 对吧？ 水水，你有没有一个人去吃过烤鸭？ 没有一个人吃过烤鸭。 我有，我每次看到那个就是孤独排行榜，我都觉得应该加上一条，就是一个人吃烤鸭 或火锅。 我是有的时候真的是特别想吃烤鸭的，所以我会一个人去店里，然后点一只烤鸭，一个人吃 一只烤鸭。 如果它有半片，就是半个鸭的话，我是可以点的。然后最执着的时候呢，是比如说排队排了半个小时，然后等这只鸭烤出来又等了半个小时，相当于前后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吃到这只鸭，然后卷了两个饼吃不下了。 为啥呢？ 这也是一种执着吧，就是很，就是还是有这个味在，这个烤鸭味在。 我特别喜欢吃烤鸭。而且特别是有朋 友，你可以尝试一下，一个人吃很爽的。 哎，我觉得就是如果我真的要一个人去吃烤鸭或者一个人去吃火锅的话，我一定会去一个环境更好一点的，就是那种有仪式感的地方。要不然我觉得我就会把它点外卖带走。 哦，也是啦。现在点外卖烤鸭也非常的方便。 对， 而且给你的那个小料啊和蘸酱啊都拼得非常好，感觉我好像真的吃了很多烤鸭。 是啊。就是担心你的体重走向堕落哟。 不用担心了。 OK， 那除了烤鸭和炸酱面之外，其实北京的甜食当中 就吃食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著名的甜食，就是爱窝窝。 爱窝窝， 对不对？ 嗯，这个我吃的还挺少的，但是听上去名字很可爱。 粗粮， 嗯，粗粮， 然后做成像这个南方其实有点像那个窝窝头的那个感觉的形状， 上面会有一个小红点儿。 对，然后其实实际上就是北京人很爱吃的一种甜食。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北京的吃食，北京本地人现在爱吃吗？ 北京人爱吃啊，我认识很多北京人都会在自己家里炸酱，做炸酱面。 OK， 下次能叫上我一块儿吗？ 可以。还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好多同事一起出差去伦敦，就有这个同事给我们做炸酱面吃。在伦敦的一碗北京炸酱面那个感觉倍儿爽。 北京确实是怎么说，就吃的东西吧，和南方人的饮食习惯确实是差别比较大。 我也见过在海外的这个北京人自己做肉笼，自己炸焦圈，自己炸油条，都做过。还是会， 好像北京人还喜欢吃奶酪是吧？ 奶酪就是双皮奶吧，这算是北京的一个特色吗？总之在这个南锣鼓巷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一种小吃，双皮奶是我的最爱，我喜欢红豆味儿的。 我喜欢原味的，我还喜欢原味的奶酪。 告诉大家这个奶酪， 你吃早餐了吗？王爽 吃了。 哦，你吃了，我也吃了，没事儿。 告诉大家这个奶酪和双皮奶其实比牛奶的这个含钙量要高很多很多，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多吃，没关系，热量也不高哦。 你是在欺骗你自己吗？还是真的？ 没有，双皮奶的热量真的不高。 OK， 那我们刚刚一直在给大家介绍的是北京的吃食，我们下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啊，来自光良和曹格的少年，我们一会儿回来。 这个搭配有点怪哦。 不奇怪啊，就吃食当中都是少年的滋味。 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转眼之间过了几年，轻浮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即使难免会变得更加洗炼，我们不曾妥协，夏天的海。 个夏天，欢迎回来啊！刚刚听到的是光良和曹格的这首《少年》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我爽爽。对于秋天来说，夏天确实已经是当初了。 对，秋天其实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周围的朋友终于开始安安心心地告诉我说，水，我终于开始慢慢地吃上晚饭了 啊！ 因为贴秋膘的时候到了，可怕的夏天过去了。 我以为你说你要说身边的朋友们都开始乖乖地穿上了秋裤呢。 不是，是开始贴秋膘了啊，乖乖地贴秋膘了。 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了很多秋天北京的美食哈，下面要说一个压轴出场的，就是真的是单单属于秋天的一种小吃，就是糖炒栗子。大家也知道在北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叫秋栗香，听听这三个字儿，简直就是给秋天量身定做， 老字号，对不对？ 每次吃到糖炒 秋天和栗子， 秋天的栗子，每次说到糖炒栗子，我都会想起我在很早时间看过的一部我很喜欢的电视剧，叫《人间四月天》，讲的是徐志摩的故事。那他和陆小曼的那个片段，就有一个场景是在冬天的晚上，他们俩骑着自行车，然后说这个时候如果能遇到卖糖炒栗子的，一定特别幸福。结果转过一个街角就碰到了， 然后没有，然后徐志摩就说：“那我给你举个例子。 ”总是来砸场子。 所以他们在转角就遇到了，对吗？ 对，然后拿到这一捧这个糖炒栗子之后呢， 一定是用牛皮纸包的那种， 是的， 对对， 然后天上就飘下了初雪， 对对，哇，然后就是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然后灵魂送给他，你 不要不要再说了。 那句诗就要飘下来，我是一片雪花。 对对对， 天哪，怎么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美丽而快乐的秋天聊成了一个悲秋呢？ 不是悲秋，是一个奇葩之秋。 我们也是希望微微一笑在这个早上能够开启大家在秋天的各种触觉啊，不管是味觉、视觉、听觉，能够把美好的然后美丽的东西，然后让给大家在秋天去传播，然后去鉴赏，去欣赏。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秋天，留下金色的回忆。 祝大家深秋快乐啊！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秋天赶紧的运动运动，虽然可以贴秋膘，但是也不要贴的太多了。那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以上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了。王爽和大家说再见吧， 拜拜，明天见。